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通关唔会有错啊！ 而家一讲应该通咗， 通咗啦喎！理论上今日呢一集呢个17号啊， 可能已经唔止三万个名额噶啦，8号3万、 我觉得起码都要俾翻十我啱觉得咩？过年嗰时候咧， 喂，几时请我食饭？ 点解？ 通关而家 通关先生，你上得去咩？你上得去咩？ 唔系。你迟咗三 年，好捻简单啦！我2月1号请你食， 你系 你嚟未到啊？ 你系 嚟唔到就算数啦。 你开头系估2020年4月第一次， 你咪捻咁样，我话输俾你咪请你食咯。 两次咁你 我食一餐算，食十次都唔紧要，食十次都唔紧要。咁啊嗱，你话通关，我2月1号请你食啊。 喺度食， 就罗湖食咩都得，食够两餐。 如果系0+0，我冇问题。 系先，唔系。我即系你今日未知你又通关啦嘛， 系咯， 即系通关啦嘛， 唔系对我嚟讲未通啊， 梗未通啦，系咪先？即系谭耀宗啊，狗贼，屌你咪成日就鸠， 你俾佢扇咗好多镬， 我真系唔系啊，即系我唔系俾佢扇好捻多镬，我系佢专做埋，但系我哋啲，我赞成嘅嘢，佢搞鸠我哋啫，你明白啊？ 嗯， 即系嗱，啱啱讲啦，而家传啦，其实就唔系真正通关啦。喂，而家系点样未知啦？而家节目出街未知啊！咁而家我估啊，仲有几个可能性嘅，因为而家传咗个风就3万，一日限价3万。 暂时咯。 啊，喂，咁呢3万系点先？系点捻样先？嗱，我可能而家出咗街，所以可能我哋会错噶。即系我觉得咪同健康疫习冇分别咯。 即系牛哥，其实要 唔系我觉得同健康疫习冇分别。 要搞清楚系。香港3万定系大陆3万，即系你 download 个 app 定系共同3万， 系啦，即系你 download 个 app 到底系简体字定系正体字先，即系呢个要大家要搞清楚。 我睇呢样嘢就一定好似咪去翻健康疫站咁咯， 即系简体字，即系大陆嗰方面， 喺大陆嗰方面咯，即系大家得大陆同香港大陆斗争咯， 咁就 OK 啦。 点解咧？ 大陆就听日就可以3万，后日就可以即刻完全冇限制啦，300万都得啦，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 唔明。 如果即系大陆个政策系可以随时180度转，冇人估得嗱，你有冇谂到？ 即刻零都得啦，唔谂俾你啦，有得啦，屌！ 其实系 我咪讲我哋政策 先谂啊。如果系香港就唔得啊嘛，仲要戴口罩而家，仲要整啲防疫出嚟措施，烦住你扮系有科学，其实就冇，其实就跟大陆。 OK，即系我啊咁睇嘅，即系如果真系3万，我唔俾3万，俾你5万好冇？5万多啦吓。 系 如果只系用翻健康疫站嘅方法咧？你都唔肯使啦，你唔够人抢啊， 唔系 够下人抢咩？人哋有抢票神器，你知唔知咩先？ 我知个，即系俾问，唔系，其实唔紧要啊，点解？ 唔紧要， 第一日3万啦，咁之后10日之后变咗30万，其实 唔会10日噶嘛，唔会咁快噶嘛， 即系唔会有咁多人会日日，因为佢名额多啦，已经日日都有3万，就唔会咁样抢法噶啦，因为好多人翻咗去噶啦。 Sorry。嗱，我就同人讲呢个一个咁嘅问题啊，真系嗱，坦白讲，哎啱晒，我系最后赢，拗赢咗嘅。如果你走水货， 系 你点会你点样嚟香港？我就譬如咁样，我谂住我就会每日都申请嚟，即日来回，日日申请。我嚟咗之后，跟住我走水货啊嘛，我搵钱啫嘛。咁我申请咗星期一嚟得到，咪嚟咯。我申请埋星期二。咁嚟得到星期二你咪嚟咯，星期嚟唔到咪算咯，跟住再申请星期三。喂，咁你咁啊，咁一个人咧系不断咁去申请啊。咁假设我哋有几万水货客咁啊，我唔知几多啦吓，喺国内嚟嘅。咁佢用抢票神器 ，OK， 系佢系某程度系可以日日嚟啊。 唔系应该唔系喎。应该你讲紧嗰3万名额系俾香港身份证回乡卡嗰啲人3万， 唔系系咪未知啦？因为坦白讲嚟，而家大家都未知。 系 啊，但系咧，我睇到佢哋嗰个讲法咧，就系由香港翻内地有3万配额啫，佢冇讲详情啊，有人估啊。嗱，香港政府可能而家可能好似你咁讲嘅，OK， 但系香港政府就系永远唔话晒俾你听， 喂，即系嗰透明度系零啊！或者你听，反而谭耀宗条扑街，屌你真系，虽然佢冚家铲样样嗰啲嘢搞都系搞着我哋嘅、嗯，但系佢坦白讲，喂，佢好有透明度嘅、啊，即系佢系知捻到一定要抽即系摇号啦，大陆叫摇号，佢、嗯、真系同你讲嘅，即系我以为我屌你个卵，又讲埋呢半日半埋冷水，我成日都屌柒佢啦，你知道？咦？但佢又真系做讲中嘅、啊。 成日错咧， 我当然有咁、啊，但系坦白佢最后都啱噶嘛，释法佢都中啦，最后都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即系坦白佢因为佢啲丰收嘅其实有时几准啊，但系佢收啲丰啊，对永远对我哋不利咁解啫嘛。 嗯嗯， 系咪先？嗱，好啦，即系以谈如果以咁样嚟计，因为佢嗰个写法好简单，即系如果照字面解，就是、香港大陆都系同时申请， 嗯， 嗰一日走。咁、 嗯、 我哋大陆，我香港人系唔使讲，我哋系唔够人争、 嗯， 因为其实我哋甚少走后门， 不过其实 即系甚少我哋会用呢咁嘅咩咧抢票神器。 其实我想知咧，以前香港未封关之前咧、啊，一日应该系有几多少人？ 嗱、啊，平时35万， 即系翻大陆 系啦，一个春假咧嗰啲咧， 嗰啲唔计啊， 40万 啦，平均啦， 35万平均，嗯、连埋而咪一个中港两地嗰啲读书嗰啲咧，我哋成日讲嗰啲咧， 嗯， 啊35万啦。嗱，如果谂下就调翻转啦。越南我就成日够噏嘅啫，可能个政策出咗嚟嘅，但系点唔知啊？即系我睇我讲得中唔中啊？亦都可能唔系话抽咁样抽法嘅，可能就算你点样啊，恩仔你都冇份抽，可能就俾一班翻学嘅俾佢哋先嘅。又或者嗰啲年纪大啊，要翻嚟睇病啊嗰啲先嘅、啊，又或者系啲商务嘅先咯、啊，你知啦、啊，要抢人才啊嘛，大湾区，即系唔系坦白讲，比卡超个谂法或者阿爷嗰个谂法啊，佢唔系谂住你哋去旅行噶咯，去用大湾区嚟叫鸡噶，唔系咁谂噶，佢系谂住你要创就业、创机会，即系等于以前嗰啲东莞咁样咧。等你用完即起嗰啲咧，你即系咁捻样噶。咁如果譬如系咁样嘅话，喂，通咩关？ 咁但系已经 通咩关啦？ 喂，牺牲咗三年都俾你玩到谢啦。2020年、2021、2022三年冇咗啊，牛哥。而家2023先 唔系咁，而家喂，我只系后悔，即系我又唔好后悔啫。但系我都觉得只系一样嘢啫。我系迟咗话有越南呢一样嘢，有越南我唔使咁样噶。不过呢啲唔好留喺呢度讲，我留翻喺嗰个环节讲。咁坦白讲，咁我哋通乜捻嘢关系？如果譬如系即系通关喺我哋嘅概念嚟讲、嗯，大家平等。 嗯， 即系坦白讲，如果你30000去抽嘅健康驿站嘅，我觉得平等。 系， 但系如果譬如你有啲个别人优先，咁睇有几大需要啦。 嗯， 我觉得学生系应该嘅，但如果搵钱嘅，咁未必好嘅，因为你赚紧大陆钱噶嘛。 嗯， 系咪你未必系可以帮助到大陆经济嘅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咁坦白讲。咁我哋去使钱嘅，反而有更加助经济嘅、哦，系咪先？ 嗯， 好啦，咁而家通过关啦，啊，假设通过关啦，咁每日都起码啊，就要3万人，咁平均每人都8万5蚊啦，15000人啦，或者甚至乎啦，因为呢个资格最紧要个方啦，大陆30000，香港30000啦，即系话咧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即系至少有15000人平均计会每日嚟香港嘅、哦。咁而家隔大陆啊，嗰啲乜嘢BPB 乜你2.1啊，咩 PB 5啊，咩0.7啊嗰啲，喂嚟紧晒噶咯，明唔明啊？喂，咁佢嚟得多，咁当然香港都爆紧、 嗯， 但系坦白讲，而家按比例啊，喂大陆系10倍、啊， 嗯， 10倍、啊，咁你知唔知今日睇咧？有一班唔知加拿大定乜撚嘢嘅航班啊，有51%啊，51%系全部阳性嘅， 即系大陆飞去加拿大，定系香港飞加拿大？ 大陆飞去加拿大。 嗯， 喂，有一半人，即系坦白，如果以按呢个比例，又好中意按比例嘅，按呢个比例，15000人咁好平均啦，即系有75000人嚟，会嚟香港嘅、 嗯。 我已经唔讲你会唔会打针。会唔会自我用我哋医疗啊？系咪先？我哋都唔讲，唔捻你，你系咪买贵晒我啲药啊？因为你都买唔到、 嗯， 我都买唔到，你都买唔到啦。 但你会不会感染到我哋先？嗱，适逢而家连个疫苗通行证都话取消，有班朋友冇打嘅，咁系咪个危险咗先啦？嗱，好，唔打冇所谓啦，反而再支咗啦。咁而家其实香港唔系唔爆紧噶嘛？而家香港每日两万人啦，而家 两万五啊！ 今日两万五啊，十二月三十号两万五人， 两万五啦。 啊，喂，咁如果你嚟得七万人，啊嚟完就要嚟完即起，咁一个嘢一个好未啊？喂，呢条咩数啊？喂，咁点啊？系咪先？咁而家你又唔使人打针，唔逼人打针，系先？啊，你唯一个可能有少少机会都咩、啊？仲玩下手？有冇听过有人讲话？呢、这个年尾或者呢个农历年，连个口罩令都取消埋。坦白讲啊，我赞成嘅。 我想讲 系，即系坦白讲，戴唔戴口罩你嘅自由，就等于打针一样。OK， 我赞成嘅。但当然我戴唔戴到时你唔好话之后我啦，吓系咪先？ 我有 point， 俾啲时间。 哦， 即系我觉得咧，户外口罩令系戇鳩好多年，即系起码室外嗱。即系大热天时，香港四十度，即系你明唔明先？即系如果喺条街嗰度冇乜人嘅，咁啊，我觉得你唔好逼人戴咯。即系唔好话你一除口罩有机会食支烟，有条友走嚟捉你食烟，唔系捉你食烟啊，捉你冇戴口罩啊嘛，系咪先？呢个人身自由嚟噶嘛。咁但系你话室内，即系室内咧， 最麻烦就最难界定呢样啊嘛。你计 所以你，但系你话如果去到啲室内公众场所搭车嗰啲咧，戴翻我系 OK， 首先我自己都会戴。 公共交通工具要戴， 即系如果 我赞成。 嗱，即系以我自己讲啊，就算佢取消咗，其实我都系好似而家咁，即系惯咗。只不过太热嘅时候喺条街， 你讲你又惯捻咗，我谂大镬嘅。跟住就话你个捻样屌啲松啊病夫疫苗啦，口罩捻啊。 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觉得我戴咗口罩靓仔啲。 系喂。我都认为系 啱啱先， 我认为系， 即系我觉得自己型 咁嘅啫，戴头啫，唔谂啱嘅。 但系咧，当我即系我系有权戴同唔戴噶嘛。以前香港政府就逼人哋唔俾戴口罩噶嘛，记唔记得？ 得，我知道。 系嘛，嗰咩叫咩令 啊？嘛， 唔系嗰个叫咩法例话，我唔记得咗啊。蒙面法， 蒙面法，咁唔关事啊，嗰唔关事，嗰个要游行示威先至 咁个问题系而家喺人多嘅地方，即系我自己就算佢取消晒，我都会戴。我都会戴。 系啊，其实我谂之后用 系啦，因为都可以防到流感，防到流感系真嘅，但系防唔到肺炎系真噶嘛，防唔到个新冠系真噶嘛，都你大家要明白呢个事实。 唔系，你要知道一样点解？即系我成日都讲，口罩防唔到，但系佢有效，令到你接触手部，接触你眼耳口鼻，口鼻少啲嘅。 唔系， 其实 同埋个问题系 你唔出眼得噶啦。 其实就算防唔到呢个肺炎，我防到流感啊嘛，我都系会戴。但系我戴嘅， 但系会俾人指责嘅话，即系咩咧？ 但系我系唔中意人哋逼我戴啊嘛，你明唔明意思？我自己选择，即系等于打针 疫苗啫嘛，其实疫苗。 我系啦，我打同唔打，你应该俾个自由我打同唔打。我唔反人哋打。 我都咁样噶。 但系我就系因为俾你逼到自己，觉得自己好污糟，我而家觉得自己。即系举个例啊，所以我就话我系会戴嘅口罩，我觉得都系 OK 嘅。我型仔得嚟咧，我系健康咗嘅。但系喺室外，譬如我同啲朋友去煲烟，我都可以剥低个口罩。 Okay, 我唔食烟嘅，我戒烟十年。 我都戒咗。 但系我系唔翻嚟食烟嘅，即系大家有烟，即系大家有呢个逻辑啊。我唔会话我戒捻咗烟之后，你食烟你就扑街冚家铲， 我 唔会嘅。 唔会 嘅，系咪先？啱啱 见到个上个礼上两个礼拜阿碌喺呢度食烟，我吸到扑街噶啦。我有冇阿碌讲话？喂，屌你咪捻再食都冇，从来冇。 因为我哋系一个自由，即系我哋系明白乜嘢。 我吸我嘅事， 自由主义者啊嘛，我哋系。真正， 因为我唔可以为我嘅自由就叫你影响你嘅自由噶嘛？ 因为香港食烟唔系犯法嘅，唔系毒品嚟。 好，讲翻噶，跟住啦。而家又要讲翻嗰个，即系最紧要呢样嘅啫。而家跟住又会有至少有七万五人患病嘅人会过嚟。即系如果以加拿大嗰个数据，一班嘅数据，咁你如何自处咧？ 其实平常心啦。 OK。就我话你听啊，我而家我好后悔啊，而家因为啲后悔唔好话我上两个礼拜打咗 第四针， 就有理由啦，因为我谂住越南，咁如果譬如我病紧咗就冇得玩啊嘛，咁我其实我冇谂住谂住打嘅，好啦，咁去越南我先打嘅，我唔紧要，其实我就后悔打，即系冇得后悔嘅，即系其实我唔应该打第四针。我应该暴露我，如果我唔系越南嘅话，我已经暴露我喺空气之中， 系 搏一次感染， 系 嗱，我话你听， 家嗱，我喺节目都讲过啦，家父感染咗，感染咗啦。 嗯， 喂，佢连烧都冇烧过噶。 嗯， 喂，佢而家个攞个抗体系最优良嘅抗体啊，大佬，最正宗嘅抗体啊。但系坦白讲，呢一只就是预约嗰只唔知乜嘢狗嗰只咧，最捻劲嗰只，喂，佢都起码有20% 系可以，即系20% 可以挡得到。但系而家譬如打针你挡唔到嘅，听讲都得10%嘅啫。即系专挡 Delta Omicron 嘅啦 ，Omicron 阿爸我老豆起码唔系20%，可以成50%嘅，因为正宗 Omicron 抗体啊嘛，系先嘅菌嚟噶嘛，佢打针嘅其实只系20%啫嘛，唔系最优良嘅抗体啊嘛，即系坦白讲，如果我而家譬如感染咗，喂，咁到时啊，你哋国内嘅朋友啦吓，唔好成日话黄总啊，国内嘅朋友嚟到香港。咁我都安全啲啊，系咪先？我会觉得，就算我上到去，咁我都安全啲啊。即系坦白讲，因为我打针嗰时候未讲话通关啊。 嗯， 因为通关我就会考虑噶啦。当然我都唔会唔使考虑噶啦，因为我要去越南，但我真会多一重考虑噶。 系咩咧？ 就系搏唔打针咯，搏中咯。 嗯， 喂，坦白讲，我好羡慕啊。嗱，叶宝林中捻咗喺竹篙湾嚟，出翻嚟啦，冇问题啊。索罗 B 嗱。索罗 B 嗱，佢打足晒咁多针，我唔捻知佢，我唔捻知佢啊，系咪先？佢隔两日就跑15公里啊，佢 fit 到咁样样啊，打咗针一样中啊，话声俾你听 ，OK？ 但系坦白讲，喂，我系赞成佢中嘅， 嗯， 佢中咗咪一个好优良抗体咯，系咪先？你唔好理佢，跟住咩性能力会减弱啊，唔紧要噶，佢性无能都唔紧要，佢都唔肯用， 有神 辛苦唔肯使啦。佢就俾佢都唔肯用啦，屌你佢都唔肯需要，系咪先？屌你佢缩两缩都五寸都唔惊，缩翻入去都唔惊啦，佢就系咪先？喂，等佢嗰个最优良嘅抗体啊嘛，喂，我前日系咁样嘅话声，而家我嗰个谂法系咁样。当然啦，如果譬如冇呢个谂法，喺我嘅立场就应该你不如打针。当然啦，而家打话打针俾人屌啦，咁而家唔系啦，而家打唔打冇所谓啦。嗱，而家政府唔逼你啦，咁而家咪就系嗰啲。所谓反疫苗派嘅配合政府咯， 咪又讲两， 我可以咁讲，我咪咁讲咧。而家反疫苗派嘅人有配合政府，因为政府叫你唔打你就唔打，叫你唔使打你就唔使打。 唔系我而家 配合政府咯。 我想问下你咧， okay, 即系题外话， 差唔多完啦，其实呢节吓， 即系讲埋阿袁。 好啊， 即系大家有冇嗰啲类似呢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？即系点样咧？我经过街市，我想或者经过餐厅，我呢两日入去咧，我想搵个安心出嚟嘟咯。 冇， 我有少少我，诶，唔系有啲唔惯啊，唔嘟。 我坦白讲啊， 我就好老实。 屌你老味，一路以来可以嗱，而家先讲啊，可以唔有机会屌你老味唔乜嘢，我都唔甩乜嘢啦，乜嘢你明乜乜乜乜乜乜嘢啊？ 讲埋先，因为咧嗱，你知嗱，我就系咁嘅，我安心出嚟，我特登搵部手机。 啊 唔系联络我普通平常 嘅 装我安心出行嘅，我两部手机嘅， okay, 但系唔知道真系嘟惯咗，唔、 okay, 知点解好似依两日入街市， 我真系冇， 即系知道系 一路以来我都特捻真唔咩噶，屌、啊！ 但好似望一望都会望， 系啊，咁你惯性咗啦， 系啊，惯 你就会俾人屌啦、啊，你知唔知啊？ 俾嗰啲 屌你唔系你系配合政府嘅做嘢啊？ 系啊， 我而家先讲啊，嘟你老系咪？我嚟先啦，即系我犯法嘢，我唔讲嘅。即系你明我明我咩嘢啦，尽量乜捻嘢就唔乜捻嘢啦，唉，你咁你明就算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屌你啦，喂，系咁样样噶嘛？但你话责任，我冇 delete 个初生出嚟咯，我都唔知，我因为收埋咗咯，搵唔翻嘅话，即系而家你话我搵翻出嚟，我可能要特登上Google 嗰个咩路，打翻安心出行先可以 delete 到佢，咁我而家唔知放咗边捻度，总之我未 delete 嘅，但我就而家根本就唔捻用嘅，基本上系咪先？咁啊 OK 啦，咁啊都系唉。我俾四个字大家啦，年尾就是、年头啊，即系我录音系年尾啊，而家年头自求多福啊， 嗯 ，OK， 好， 咁啊，亦都差唔多，而家好似系兔年咯， 系 啊，咁啊，即系正值日上啊，好新啊， 未到未过年嘅， 未过年啊， 即系仲系尾噶啦，虎年 啊 ，OK， 虎年尾啦 ，OK 啦，咁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啦，系嘛，咁啊身体健康啦，咁最后啦，咁都系 CSL 啊， 系。 啊，是 即系 subscribe、click、like、share、comment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差唔多到1000噶啦，我就嚟可以做直播噶啦。 嗯， 啊，如果大家喺网有得嘅话，就帮我广传开去啦，帮下手啦 ，OK。 好， 咁啊，就此打住啦。翻嚟啊！即系上个礼拜咪讲嗰暗黑团嘅， 系咯， 我个咪阿妈阿妈阿妈团咯，四个人成团。 唉，唔好讲啦，你都唔搞团。 唔系， 赚网有钱。 坦白讲系，真系咁，真系咁样嘅。我真系想讲少少。本来咧呢次团咧 想搞团嚟。 即系点样讲咧？嗱，你听我讲埋先啦。呢次就我哋四个人啦，咁啊，大的嘅 friend 其实我见过噶啦，阿碌啦，我哋啦，咁我哋约咗7号去啊嘛。咁咧就其实我就仲有一个仲有几位网友咧。即系同一都同一个嚟啫，佢都谂住 join 嘅，但系佢就唔同我哋，佢就唔好唔知好似告唔到假定乜嘢咧，佢就话7号唔得，佢问我可唔可以改4号，闲日，咁你知啦，佢哋嗰班全部都系 即系阿大的个 friend 啊，想 改唔系我一个朋友，另外一啲网友嚟嘅， 另外唔系跟团人， 唔系跟团啦，佢想佢真系想 join 嘅，佢就带咧，佢就话可唔可以4号咁啊玩到7号咁啊走咁啊，我话唔得啊。因为我同阿大的佢约咗，因为佢一系大的同阿碌佢哋红一架啊嘛，咁我要走。 唔系，应该其实一样啫，礼拜六日噶，嗰个系4号玩到7号，即系佢 即系阿碌 嗰两日 提早两日攞两日。 你个 friend 咧就唔系阿碌就系礼拜日之后攞两日噶。 系啦， 你个 friend 咧就系礼拜五、礼拜六之前攞两日噶。 唔系，佢系谂住4号啊。 4号系咩嘛？4号系星期三嚟噶嘛？ 系啦，星期三攞，佢系星期四号得闲。咁其实时间撞唔啱啊！咁我都可以叫佢哋，大家都系过两日假，咁不如一齐啦，就唔得。 即系佢哋要3日假就唔得。 系啦，佢三日假咁 要佢攞差啲， 即系咁样搞唔掂。咁坦白讲，我谂啊，如果我搞团咪得咯，即系你唔好讲我赚唔赚钱先啦，我搞团咪得咯，或者佢哋俾封利是我咪得咯。但我谂过嘅，就最后都系唔肯得嘅。 唔系你唔够，你要揾，你要有班人有时间一齐。 其实四个就够噶啦，一嗱我可以讲咩？点解我系认为够啊？即系我一阵会讲下出边嘅嘅暗黑团嘅钱啊，即系个消费啊，暗黑团嘅消费啊，我一阵可以讲啊。咁但系讲我暗黑团嘅消费之前咧，就讲下我哋本身嘅消费先。OK， 其实我哋其实上两次我都讲过啦。咁其实平均啲女咧。即系坐台咁计咧，其实系203蚊左右啦。其实我话200蚊就讲少咗。 几多百万？几多百万啊？100万？200万？ 300啊？ 坐系咪坐系几多钱啊？ 600万60万啊？300。 60万？ 60万咯，300及60万啦。 60万系200几蚊啫。 系啦，坐台就200零蚊，203蚊到啦。 即系唔使100万。 唔使100万。吓，但系如果你过夜咧，就最我哋而家去最平嗰间咧。就550万，系啦，咁大概系1800蚊左右啦。其实上个礼拜我上两个礼拜我讲过噶啦。咁其实最咗嗱呢一间就系一间我哋叫最平嗰间啦。 点解争成10倍价钱噶，老细？ 我真唔知坐，但所以理论上系应该坐两件嘅。 系咯，即系因为争10倍价钱。 系啊，即系你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讲过你唔啱，但我今日就检讨咗我自己。 你会唔会坐啊？以前 唔会都唔会。都 即系你费事烦， 即系230蚊我都唔啱，我唔系愿唔愿俾。 唔系你阿牛哥，嗱，如果我系你咧， 嗯， 你就唔够 open 啦。如果啲后生仔咪3P 两， 唔系啊，我唔系呢样嘢。首先我体力做唔到3P 先啦，首先。第二 唔一定， 唔系，嗱，你我先，即系网友咁样睇我混乱，我唔识应付两件啊。 好多人识噶嘛，后生嗰啲。 我唔识啊，咁样你哋嘅事咯。即系阿碌阿大的嗰啲可以咯， 系咯， 我唔得，我唔可。 但系佢两个有冇呢个意向啊？ 佢哋 不过其实唔系 唔出奇噶，阿碌大的一日都有噶。 你听我讲埋先， 阿大的成日我嗰个不如交换玩啊。 你听 我讲埋先， 等等先，你听我讲埋先。 好啊， 即系我觉得系过夜又唔算太平，因为你2000啊嘛，大概 2000平啦。 咁你两个就4000啊嘛。 OK， 3个6000啊嘛，唔同你坐台一个200，两个400，3个600啊 嘛。唔系啊，即系其实即系咁样噶，我讲故事俾你听啦。咁我有一日咧就去第二日嗰日啦，上次第二日嗰日，咁我就坐咗一件，其实我都几中意噶啦。跟住再嚟咗一件海水噶嘛，嗰条都叫海水啊嘛，我哋而家叫佢。跟住我搭佢海水走，咁我顾住同我海水玩，我就冷落咗另外一件啊。佢嗰件都相貌端好噶，即系屌，我之前证明嗰样嘢，就算两件都系好嘅话，我系唔识同佢哋一齐玩嘅，我只会冷落一个。但如果譬如如果净系一个一条女玩咧，就大家都好开心啊。我喺我自己嚟话，当然我唔会叫你哋唔好双飞啦。所以呢一次我都会考虑未必会坐两件啊。即系我谂清楚啦，谂过度过啊。咁当然啦，阿碌阿大的嗰啲 实坐两件啦，可能坐三件添啦。阿碌阿碌阿碌，依可以有少上头噶啦。佢同我讲话， 成日俾你屌啊，话孤寒啊。如果我听到咁嘅价，我都三件啦，牛哥，你仲一件？ 屌你系咯， 屌柒你 啦，系咯，得唔得？我 长毛民坐 唔好玩啊！屌你咯，佢唔好玩。 长毛民坐五件， 即系我讲嗰阵先啦。咁佢好啦，佢除咗有啲女女嘅消费之外啦，咁当然啦，饮酒嗰啲就风面游人啦。咁你预你 都系啤酒， 系 泰国有嗰只咩象啤啊？ 系啦， 有咩象啤定咩啤？唔系泰格 唔系泰国噶，唔该。 新加坡 嘅 ，OK， 系啦。 点解唔饮泰国啤？ 即系酒钱嗰度就冇得讲，因为酒多少啦。你预1000蚊一个人啦，港币啊，就都平噶啦。咁佢觉得奇怪，佢有啲叫妈咪小费啊、助理小费啊咁样。咁大概妈咪嗰啲咧，大概就系100万啦，即系大概系 三嚿水， 330。咁助理又俾多50万咧。 就100零蚊嘅喎， 100零蚊啦，咁助理就50下啦，咁未必一个助理噶嘛，有时两个助理噶嘛，咁两个助理等于一个妈咪噶咯噃。 喂，又问他 ，DJ 公主要俾几钱？如果喺大陆， 冇唔系少嘅 ，DJ 公主 系啊，大陆啊，喺大陆计啊。 哦，DJ 8嚿水， 就系咯， 即系阿碌佢哋去开圣 X 堡咧，即系环江8嚿水， 即系点都平过大陆玩啦。 系啦，但系佢哋我觉得奇怪噶，即系佢哋嗰啲消费咧，你就觉得咁样，即系。张单你我话1000蚊啫，其实内面有好多好啲古灵精怪嘅消费，每一间场又唔同嘅，即系有啲场咧就会收人流费，入到去就首先收咗啲炸先， 但系算唔算明码实价先？都系都会， 算 系即系都唔系黑店。 但系最衰间间唔同啊，即系有依个人依家呢间场嘅规矩，就 系 收人流费。 咁我又想问下啦， 我讲埋先，第二间场系乜嘢咧？佢嗰个费用系税务啊，屌你老味啊！喂，呢啲地方会交税，逃税逃到仆街啦！点解要税要我俾先？嗱，好。 你上次去咧就有个即系叫做导游带你啦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， 就冇嗰啲问题啊。会唔会依次你去会有其他问题出？你惊唔惊先？ 我唔惊啊，我哋唔惊，因为应该 冇，都系嗰啲熟。 都系咗去嗰两间场啫。咁样我哋又唔系一啲仆街嚟嘅。 同埋都系识得啲妈咪咁 样。系啦，咁样啊，我哋唔系仆街嚟嘅，咁 OK。但我就成日觉得，点解佢哋唔？但系当然有佢哋消费唔统一咯。即系等有样嘢嘛，啲女女尤其好耐，我都統一喎。啲女，譬如我哋俾話就俾230啫坐台，其實唔係嘅，其實係佢斷鐘頭同你計嘅。可能係70蚊個鐘嘅啫，嚟港幣。 哦，即係俾多啲啫。 啊，唔係一個鐘，但你坐咗兩個鐘就84啦。嗱，我用港幣去計，其實唔止噶，即係85蚊到啦嚇。咁你坐三個鐘。咪230咯，但系坐四个钟就唔使俾噶咯， 即系过唔系 即系过咗个上限就变咗205蚊、230蚊，我计齐港币啊，230，咁再坐十个钟咧，你都系俾230嘅啫。 喂，咁我又问下啦，通常系几点入去？咁你哋几点埋单先？ 嗱， 同埋啲场可以玩到几多点先？ 其实玩到几点我真系唔知，冇可能我冇可能话都我玩4、5点塞鸠玩咩？ 系咯， 好啦，呢样因为我哋所以我唔知，我唔可以讲啦。我哋就7点钟去啦。 到场 坐低，但系啲妈咪都系7、8点先俾女我哋睇嘅， 即系你都系自己戆鸠鸠喺度唱歌。 系啊，唔系冇错，戆鸠鸠几个条仔喺度讲下嘢，打飞机咯。 咁有冇有啲歌啊？啲歌系咪广东歌啊？ 有广东歌嘅，因为佢哋屌你都华人场嚟噶嘛，我哋有啲 即系都系 劲 多广东歌 嘅。你可以搵到搵乜都搵到啦。 黎明、张学友、咪华新嗰啲唔知有冇咧？ 我哋唔知有冇啦，嗰啲旧嘅中文歌，你全部都搵到 嘅， 都有 嘅。 咁样，佢哋全部都有个上限嘅，即系譬如你去卡拉 OK， 嗱，其实间间场就系唔同嘅。我如果去咗嗰几间就，你玩头一个钟，7点钟去，佢计开始计时，一个钟头可能我当100万啦，因为间间场唔同啊，一日可能佢收你85万，佢就唔收你人流税啊。咁你收100万，佢又揸住你个人流费啊，或者啲税务咧，唔捻知啊。所以都总之平均啦，100万。假设啦吓，一个钟 系 咁啊，或者一日咁啊，一间房100蚊一个钟，咁你玩三个钟就都系上限嚟嘅，跟住你玩四个钟佢唔会再计噶咯，但系饮酒当然最计啦。 哦，明 吓，咁所以平均点样玩落去咧？就算你唔饮酒咧，你某程度你一张单平均计都1000蚊以内噶啦，1000蚊左右啦，可能少过1000蚊嘅，咁当然睇下你饮多唔多啦，因为到时就以酒嚟計噶啦嘛 ，OK， 咁呢個就我哋去玩嘅價錢啦，因為我哋玩過兩間啫，咁有一間就貴少少嘅，咁其實都唔係貴好多嘅啫， 貴多一二百蚊嘅啫，其實每個人， 嗯， 即係可能有一間係我俾七嚿，咁第二次嗰間就俾九嚿，咁樣咁上下平均一個人，咁樣，咁其他場咧我都有少少資料啊，咁有啲場咧就點樣咧？嘅薄沙場啦，其實薄沙場係乜嘢咧？嗰啲女 件衫好薄咯，係嘛？ 係咯，即係薄，真係薄沙咯。有啲就流連巴都唔帶咯， 見到粒的， 見到粒的。有啲好啲嘅咧，就貼個雨貼。 咁啊，即係其實類似以前都 即係著到陳 珠 K 啦， 係啦係啦，不如都係個個著陳娜咁個陳雷咁個， 即係光珠 K 啦。 你知唔知邊係陳雷喎？ 未睇 啊！屌你老味真係廢人。咁啊，陳雷咁啊，著陳雷咁啦，即係陳雷講都講一次啫。 咁佢會唔會剝埋件薄沙？如果薄沙， 唔會啦，應該唔會。 即係唔係光珠 K？ 唔會光珠 K 啦，咁樣。咁佢哋有 係玩玩得放唔放啊？啫嘛，即係會唔會真係喺任揸任性咧？嗰場 其實都任揸任性啊。 会唔会你可以揸到第二个人条女咧？得唔得？即系嗱，唔好计嗰条仔会呷醋先。 其实基本上可以噶，基本系乱龙都真噶嗱，话声俾你听啊。咁佢咁样 即系似真系似以前东美时代嘅东莞。 系啦，系啦， 可唔可以咁讲？真系 咁上下咯，系咯，咁上下啦。 系争咗个。 即系我嗱，我而家我好似而家我睇紧呢其他嘅场啊。咁呢啲佢有几个好隐晦嘅讲法噶。你知咩叫宵夜？咩叫早餐咧？ 早餐即系过夜咯，宵夜即系一 Q 啦，系嘛？我估 宵夜三百万啦、 啊， 早餐系四百五十万，咁样其实差唔多啦。其实早餐你食埋，你食埋个早餐啦，啊咁上下啦，你估得啱噶啦，咁上下啦吓。咁啊呢啲你嗱呢啲系平啲嘅卡拉 OK 啦。咁我哋个 唔系四百五十万就平，四百五十万系咩啊？ 我哋讲到六百万啊！ 你而家讲紧四百五十万系食早餐？ 系啊。有啲平嘅， 咁啊抵喎， 有啲平嘅， 即系三， 但我哋唔会去噶啦，嗰啲场我哋唔会去噶啦。 点解咧？唔识越南文， 可能系咯，咁上下咯。因为嗰啲佢冚唪唥都英文嚟嘅，我系用英文译嘅咋，我呢个英文又。 喂，咁如果英文到平咁多，你阿碌阿大啲带你去都得啦，牛哥。 点同啦？屌你啦，三个六都唔识讲。 英文三个就几难啊 ，physics 啊， 牛你老尾唔系咁样睇得我高，我哋仲好捻多嘢玩嘅，其实，我哋买咗个轮盘啊， 咪咯，喂， 你知咩叫轮盘啊？ 其实阿牛哥玩呢啲好多时系身体语言噶啦，你去到都醉翁之意不在酒啦，唔通你真系谂佢？我话呢支当你开大酒系真酒定假酒，明知系假你都照开啦，即系咁讲，牛哥。 越南冇乜呢啲咁假嘢嘅，好啲嘅，我觉得啦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同埋你饮啤酒稳阵嘅， 系咯。唔系咁，我又想饮大酒噶，因为点解咧？ 争价钱争得远唔远？ 呢度有个价钱嘅 ，OK 啊。啤酒就五百，五千五，五万五千蚊。 嗯。 咁咧就威士忌就180万至350万 一支。咁你一打咪一 咁你佢五百五五万五千蚊，基本上就系 一打咪六十万啦， 系咯系咯，一打计啦， 两打咯，等于 系咯两打咯。 嗰支酒几钱啊？一百几多？ 一百八十万至350万，咁可能 系三打喎。 六年咁咯，为一支芝华士六年，唔系支黑红牌六年嘅咁样，咁可能有180万咯。咁你饮紧芝华士十二年嘅，可能就350万咯。咁上下咯， 三百五十万就贵啲。 咁就系水烟啦吓，水烟价钱都唔同噶，间间唔同噶。咁呢间就50万，呢间60万。 你冇食啦，系嘛？ 我唔食啦，但系佢咁，我哋可以食噶嘛？大的啊，碌嗰啲都可以，可以埋嚟抽噶嘛？咁样，不如呢啲一定大家夹翻啦，系嘛？咁其实有呢啲咁嘅嘢咯。咁呢啲就我哋自己去玩嘅，咁啊消费啦。咁你当然啦，譬如呢个 乜团咧？今日题目啊乜团喎？讲嗰边 即系如果譬如你想跟出边嘅阿妈团咁点样咧？其实就唔系冇嘅。其实网友肯咧，我都可以介绍俾你哋嘅。咁我佢啲阿媽團通常都係台灣人開 嘅，即係台灣 仔。佢哋又有曬套餐嘅喎，套餐嘅喎。咁有三日兩夜、四日三夜同埋五日四夜嘅。OK， 咁我就講個三日兩夜咯，好唔好啊？ 嗯， 三日五。 唔好講你嗰個，你係 四日三夜， 四日三夜。OK， 四日三夜，因為同你一樣。 OK， 得佢其實一撚樣嘅啫。哎，我講話，我將三個價錢講曬出嚟。OK， 三日兩夜就19,980。台币、 港币几多？ 除四啦，四日三夜咧就23,980蚊。 嗯， 五日四夜嘅咧就27,980，即系即系其实即系两万啦，同埋两万四啦，同埋28,000啦。 嗯， 啊就三日两夜 四日三夜同五日四夜啦。 系 ，OK， 咁包啲乜嘢咧？啊， 机票酒店啫喎，系嘛？ 冇要包你当冇机票，包你酒店。 酒店咋？哇，好捻！ 酒店佢咁，其实坦白讲， 牛哥好捻贵啊，比唔起啊。 唔系好捻贵嘅啊，喺越南嘅酒店。 系咯， 依家住边啲人？我哋串，我哋咁捻串嘅，我哋呢次住奢华房啦，系最捻贵嘅。喺嗰间酒店嚟讲，最捻贵嘅房啦，我哋咁串。跟住普通酒店系200蚊晚嘅咋，港为港币。 双人房， 梗系啦，大床啦、 啊，大床， 大床房啦、啊。咁仲不一定包早餐添啊，九成包早餐嘅。 嗯 ，OK， 咁啊，咁佢就咩咯？佢接受啦。佢包一晚酒店，即包其包，譬如你玩四日三夜，24000嘅，計台幣啊 ，OK， 即係大概係24000，即係3000幾蚊日啦，係咪啊？3000幾蚊四日，三晚，即係1000蚊日啦。 貴咯，你兩嚿水啦， 減翻兩嚿水，酒店，咁其實唔淨止嘅。咁佢又亦都送一张电话网络卡俾你，好撚平啫，几钱呢？25蚊港币，我讲系港币啊 ，OK。咁呢样嘢其实可能就贵啲啦，都唔算贵嘅其实。佢会送啲专车服务啊，全程专车， 即系 Uber 咯。咁你嗱，我问你啦，你一日平均搭几钱的士啊？喺越南？ 哇，几十蚊。 几十蚊咯， 好卵平嘅啫，你知唔知？屌你老母，越南嗰啲钱， 唔系我当唔好啊！你系同大的夹啊嘛，三个人啊，我当你一个人啦，唔好走佢两个啦，都系几十蚊， 几廿蚊嘅啫，几廿蚊嘅啫，几廿蚊嘅啫， 一定够搭， 一嚿水来回都一定得噶啦，一定够， 即系一日， 我哋系可以 去几个地方噶嘛，因为 我哋可以由我酒店去我第一郡啫嘛，去第五郡，由第五郡翻嚟，基本上系一嚿水唔使， 得，明收到 ，OK， 啊，即系其实越南嘅的士啦，我计的士计啦。其实梗系唔，我哋而家唔应该搭的士啦，一挨汤沟你啊嘛。咁我哋坐啲类似 Uber 嘅地方嘅，咁嘅车嘅，佢叫 Grab 啊。咁其实都系好捻平嘅啫。越南的士系全世界最平啊。 系咯，咁我即系都抵，即系总言之，呢度就万字啦。 啊，咁我唔，你唔好，你当然我都知道，实同你拗啊。咁啊，咁啊，除咗包车接送先啦，讲埋先啦。早餐啊，早餐死，我搵死啦。 酒店包 酒包埋噶嘛，佢有啲精美伴手礼。估都系咩啦？咪0.01咯，你俾晒，几多你都咪两兜嘢一个咯 ，OK？ 咁啊，仲有嗱，佢最贵系乜嘢咧？当地翻译服务 ，OK 嗱，如果譬如一个台湾人，因为佢台湾团嚟噶嘛，嗱，记住啊，佢系台湾团，但系你香港人都会去玩噶， 都可以再 啊，因为我讲下佢哋玩嘅玩法。即系嗱，都系 over 我都今日讲埋佢噶啦。佢派呢个国际中英粤日韩嘅导游、哦，即系嗰条友，佢系可以揾到中英粤日韩、哦。喂，屌你！喂，呢个系最捻值钱嘅，即系成 唔系系咪一个人识讲晒咁多嘢先？ 我估就唔得系啦， 系咯，应该唔系嘅。佢应该你睇你系咩人？ 系啊，佢应该系 你讲英文，佢咪揾个英文越南翻译咯。你系韩国人，咪揾个韩 唔系？可能 系 佢一个团体嚟噶啦，一个团体嚟噶啦。 我觉得系啦， 系一个团体嚟啦， 唔会有一个人。 咁你谂下啦，嗱，记住啊，咁你都仲认为佢贵？嗱，2000蚊一日一个人， 一个人2000蚊人 系嘛？唔系1000蚊日，1000蚊日， 1000蚊日 啱啊！如果四日三夜。咁 三日两夜10000蚊啊嘛，10000蚊台币即系2500港币一日啊嘛， 一个人啊， 当我哋睇三日两夜容易计啊，即系20000蚊台币， 嗯， 当佢2500港币一日， 嗯， 咁咧2500港币一日咧就减翻200蚊， 系 酒店系200蚊一个人， 系咯系咯， 减翻电话 100蚊车钱。啊，其实都唔使啦，跟住即系你咪一个人坐噶嘛， 减翻100蚊电话卡，当100蚊啦，好唔好？ 20蚊啫，喂，300啦，咁即系剩翻2100 就请个导游， 就请个导游咯，即系呢个导游值2100， 仲有冇其他服务先？ 佢会嗱，我想当然啦，佢会譬如你有时有啲要去下泛五老街啊，咁夜晚佢陪你玩埋啦，陪你玩埋啦，跟住佢会 click 啦，就要你想偶然去下。奔城广场，买下嘢，咁佢都会陪你嘅，吓、啊，当然唔好成日啦，咁佢都会陪你嘅，啊，咁佢最贵就呢样嘢啦，就佢就1000蚊日俾个导游，OK， 咁你系咪人贵咧？坦白讲，你未去过嘅，喂，你万无一疾，$1,000其实一啲都唔贵，我觉得。嗱，我想同你拗呢样嘢，一啲都唔贵噶。如果譬如你乜都唔万无一疾， 唔系伴手礼唔会$1,000啊嘛。嗱，而家$2,100你点样扣啊？去咗伴手礼几多？喂，三嚿水啦。即系$1,800一个导游港币、啊， 两日喎、啊，系嘛？ 一日咋？ 三日两夜、 啊，三日两夜嘛。啊、三日两夜，而家亦佢讲紧一日系讲紧除翻一日系$2,500一日啦，$5,000两日啦。 好，得， 你老味。 即系$1,000+一包个导游咯， $1,800包个导游一日。 O、okay, K， 你真系其实各花入各眼嘅啫喎。 唔系，佢又 你有冇妈咪啊？ 等等先， 唔系我讲先，你有冇妈咪啊？你识唔识沟通啊？ 佢几点陪咗你几点先？ 咁基本上系。陪到你散咯，可能十一二点，佢喊你走噶啦，或者两三点，最多喺埋泛五路街，泛五路街两点就收皮噶啦嘛，顶多陪到两点咯。 咁第二朝几点见到佢啊？ 咁第二朝你食早餐唔使理佢噶，咁佢应该可能系4-5点先出现咯。 下昼 系咯，咁就冇错啦，因为你就算买嘢几个钟头啫嘛，我攞咗头陪你啫嘛。 嗱喺越南咧，应该一个人打工仔。 哎呀，你唔好计越南嘅啫，打工仔，你计过，因为呢个人。可能系识几个语言噶嘛？ 咁都贵啦，喺越南价。 你又搵唔搵到妈咪？你搵到咩？ 咁我上网而家咁多软件，阿牛哥 download 个 apps， 越南、台湾中文翻译有几难先 ？OK， 即系举个例，即系如果后生嗱、老人家冇得讲 ，OK， 得。咁妈咪咧？ 唔系，你到时都要搵啫嘛。唔系，你又识途老马 上？你唔想个汤 你啊？唔系，你等等先。 OK， 网络世界。网络世界，你点解会去到越南第一次啊？大的个朋友咯， 系咯， 咪楞嚟楞去咯。 大佬，大的个朋友要做团呀、 啊。你都楞到啊，大的个朋友啦，你都唔使跟呢个团啦、啊，牛哥。 咪讲我啱啊，我觉得唔好贵啦，都唔好贵，真系。 嗱，而家啲网友识得你，牛哥就问你牛哥，就跟你牛哥团，又唔使跟呢个团、啊。 唔使钱啦，跟我唔使 钱啦。牛哥收几钱啊？ 唔收，冇得收。 系咯， 你睇下问下佢嗱，我点解唔？我曾经谂过啦。嗱，而家我讲翻个今日最精彩嗰样嘢咩？最应该讲嗰样嘢。嗰几位时间夹唔啱嘅网友，坦白讲，如果我收咗个咁嘅价钱 ，OK， $1,000一个人，咁如果佢有两三个喺四个人，我唔惊嘅，我够使够食够成嘅，我唔系赚你，我唔系谋取暴利，人哋几多我收几多啫，啱啱？其实冇问题嘅，但系问题一样嘢，佢呢班导游咧。佢就会坐喺度，完全净睇住你玩或者饮下酒，等你拣晒女，佢先至拣件坐啦，或者啊，可能甚至唔拣啦，因为坐女要俾钱噶嘛，就唔肯同啦。我系会同你抢女噶，我屌你老尾啊！屌你老尾，你同我喂咁样喂，咁呢个唔系一个导游应该做嘅嘢嚟，你明唔明白啊？我曾经都谂过啊，如果我真想同嗰个网友讲啊，嗱咁样啦，人哋收你$1,000$1,000日，$1,000+日，你咪俾翻我咯，或者你俾$1,000都得啦。如果你四个人，四千蚊日我够噶咯，系咪先？我够就埋女添噶咯，系咪先？即系机票我呢次都要俾噶嘛。咁嗰你嗰几日，咁我咪收翻，即系够晒我够晒成啦，系咪先？我真系谂过噶，同你讲，我讲冇出去赚$1,000有咁出奇啫，即系我跟翻佢啫嘛。但系大佬，我同你抢女点算啊？我抢紧噶，我理得你閪咁噶，咁呢个唔系导游应该做嘅态度嚟噶嘛？即系其实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赚呢啲钱可以，但你又唔该守翻你个规矩，做导游嘅规矩，就咪捻屌你老味，真系就系抢人啲女。我抢紧噶嘛，咁啊点做啫？明唔明啊？我唔系冇谂过，即系其实都可以，因为我唔系赚得比佢多啊嘛。可能赚得少过佢啦，或者每人一日俾$1,500我就够啦。系咪先？而家有四个，系咪先？三个都够啦，系咪先？我系咁样谂过噶、但系谂下屌你老尾，唔得噶，佢衰规矩噶嘛。你叫我唔拣，我屌你还得啦。咁有一样嘢啫嘛，以前东美唔系东美嗰时候，咁我咪俾阿戈登拣啫，俾阿戈登做，我唔做嘅。咁戈登咪戆鸠鸠，屌你老咁沟一条女，咪嗰条女咯。咁以后都冇得拣女咯。但系跟亲我条。我唔会唔拣女噶嘛，我实如果我觉得靓嘅，我觉得靓你都觉得靓啊，我抢够下你啦。坦白讲，你系唔够我快嘅， 我 阿碌今时今日抢女都唔够我快啊， 我同你啲 case 唔同喎。 OK， 系，系咁啊，冇得讲啊，冇得讲啊。 你啲受评唔啱我。 所以我真系，我真系屌你，坦白讲谂下，都冇得搞啦，我都冇得搞噶啦、嗯。你俾封利是我，咁你坦白，你俾封利是我都冇得用噶。咁我又唔够使。但系如果你请，你请我做，你请我做导游，你请我做导游、 嗯， 我又唔系一个导游，我又唔似。 唉，所以你都 搞嚟做咩？ 所以你唔好搞啦，算数啦，唉，唔好再讲。 我就讲， 我嚟都嘥心机啦，帮你搵条财路，又话 财路 打又贵，又话去越南又贵，而家都唔使啦，净系买神山虎，赚得几多啫？ 系啊，冇办法啊，即系除非有人喺度，即系可以点解？阿豪哥，我唔介意你同我抢女啊，嗱啲怪人嚟嘅咧，就好啦例外啦。我真系谂过噶，我唔系， 你同埋你， 即系我有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 你全部都 A A， 你边个赚条捻啊？ 唔系噶，佢哋呢啲人，除咗你估净系可以净系赚团费咩？妈咪唔好话妈咪啊，间场唔会佢咪攞嗰场攞九折攞唔到咩？ 唔知噶，你又唔识当地语言啊，争啲咯。你唔好深圳啦、啊，当年深圳你都冇啦，老细。 唔系冇，我有嘅。 你唔肯啊？ 我唔用，我唔制啫。 系咯， 或者阿林林话每个可以俾翻10% 我嘅，我唔捻要啫。我话你俾我咧，你咩平俾冇啊网友？咁样啫，另一件事，呢样阿六知嘅，所以阿六系好捻中意我呢，我做人嘅态度噶。好啦，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最后嗰句啦， 神山虎 啊，你见到我断都唔赚啦吓，如果你谂起神山虎俾我赚翻几嚿水，嚿靓水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啊，咁你即 系冇卵用啊，嘥心机。 打赏下啦， 打赏算数。 系啦，林嘅林年尾， 成日帮你谂啲财路。 林年尾整封利是嚟睇啦咧，啊咁大家 happy 啊，系咪先？咁啊。咁希望啦，林变命我咧，希望大家身在力健啦。咁啊，新年嘅留翻新年先讲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